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05集，波澜再起。说到看猫，展昭挺不甘愿，皱着鼻子往前走，殷侯逗他：“ 那都是你兄弟姐妹，你去看一眼怎么了？” 展昭叹气：“赵真无缘无故不赏花不赏狗，偏偏搞这个什么赏猫大会，总觉得恶意满满，要注意。”到了城北，果然就见人山人海。欧阳少征让黄成军在两边挡着人群，当中空出道路来给车马进入。北城门大开，大队人马正一批一批进城。因为进城需要进行严格的检查，因此速度并不是很快，大概是各家也想搞一搞声势什么的，好几家都放了几只猫在外头给开封城百姓欣赏。 都关笼子里了呀。 小四子坐在西谷路肩膀上，边看边点头：“ 猫猫们好可怜哦，都在笼子里。” 据说皇上要在后宫建造一个猫园，这些猫最后也都是要住皇居吃皇粮的，一点也不可怜。 一旁有个声音传过来，众人顺着声音回头，就见一个人笑眯眯站在他们身旁。展昭等人微微一愣，满记少东家也跑来看猫来了。满木华从身后的一个铺子放在外边的台子上，顺手拿起几个纸盒分发给展昭等人：“ 记得来光顾啊。” 众人拿着盒子有些不解。殷侯打开一看，就见里头两个精致的圆形糕点，这次不是团子，也不是糖不甩，而是猫脸馒头。这馒头一黑一白，一只白猫肥肥美美笑眯眯，另一只黑猫凶凶巴巴的炸毛样，怎么看怎么像展昭。 好像妈妈。 小四子张大了嘴，展昭就觉得膝盖疼，牙疼，脑袋也疼。一旁不少大姑娘小媳妇都在买，边买还边议论说：“这猫馒头好可爱呀，长得好像展昭，不舍得吃，拿回家供起来。”“ 你怎么总是这样啊，要跟猫猫分钱的。”“ 哪个猫猫？小四子，那可是你说的，动物和人不一样的，我这是按照小猫做的，你也让我跟小猫分钱啊。” 小四子瞧着满木华，众人都有些无语，这满木华还挺较真，之前吃了小四子一记亏，这回是想着扳回一局啊。小四子抱着胳膊，鼓着腮帮子挺不满，知道他使坏呢。展昭想帮帮小四子，他也不是想跟满木华分钱，只是满木华这明显是跟小四子较劲儿呢。不过公孙和赵普倒是一拦他，那意思让小四子自己解决。小四子跟满木华对视，满木华满脸得意，觉得这把是赢了。一旁掌柜的直擦汗，开封府众人应该不知道他们家少爷又智又好胜。小四子瞧了瞧手里的猫脸馒头，又看了看满木华，似乎有点犹豫。西谷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看了一会儿猫，觉得肚子饿，就想去吃饭。见小四子有什么想说又不好说的样子，就问：“ 小世子，你在干嘛呀？”“ 想到个法子，但是太狠了，不太好，做人要厚道。” 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一旁满木华笑嘻嘻：“ 小四子不用客气啊，有意见可以提的，毕竟我满记的生意有你的一份啊。” 公孙也有气，这满木华跟个小孩还较真，小心眼儿。小四子斜了满木华一眼，最后似乎是一狠心，伸手拿出一个黑猫馒头递给白玉堂。众人都一愣，白玉堂伸手接过馒头，正不解，就听小四子吐出一句话：“ 爸爸，以后谁都能啃猫猫的脸了。” 刚吃了半个馒头的天尊将嘴里还没来得及嚼的半个都喷了出来，准备开口咬的赵普默默将馒头放了回去。 哎，怎么来这招啊，无冤无仇的。 公孙揉了揉小四子的屁股，小四子抱着胳膊自我反省， 果然是太狠了，说完好有负罪感。 再看，就见五爷拿着那个馒头面无表情地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转过脸阴森森地看满木华。满木华张大了嘴，跟白玉堂对视和跟小四子对视自然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掌柜的赶紧上来解围， 我家少爷就做了这几盒子来玩的，我们铺子也不卖馒头的，以后不做了。 白玉堂想来想去还是不太顺气，掏出银子把剩下的猫馒头都买了。展昭无语地看让人把所有馒头送去白府的白玉堂。 耗子，你闲不闲？ 猫，你中午饭少吃点儿，回家咱俩吃馒头。 展昭望天，满木花磨着牙瞧小四子。 哎，算你狠啊，你个小团子。 哼。 小四子一扭脸，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团子还蛮有气势。第二次交锋依然败下阵来的满木华决定重整旗鼓再想其他的招。展昭可没心思跟他斗闷子，这么巧在这里碰上了，兵部刚出命案，墙上还有他家的画呢。 少东家刚才一直在这儿。 满木华点头，他也是有正经事儿，不是专门来跟小四子较劲儿的。 京城来的外族很多，我们发些试吃，有喜欢的他们好来买。 哦，你家主铺里面那张挂画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吗？没借给人家过吧？ 满木华微微一愣，有些不解。 展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莫非出了什么事？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和赵普，两人都点点头，觉得可以直说。展昭就一指前边的一家酒楼，那意思找个人少的地方坐下聊。满木华觉得可能是真出了事儿，于是点头跟众人一起进了酒楼，要了雅间坐下聊了几句之后，满木华惊讶了。 兵部郎中被杀，墙上留下我满记的挂画写图。我的娘啊，展大人，你们别吓唬我，我可是一等一的老实百姓。 满木华捂着胸口，众人都斜着眼看他，那意思你还有脸说自己老实？小四子拿着串丸子瞄他，满木华直摆手，也不开玩笑了。展昭将那张皮子拿了出来，此时皮子上的血早就干了，摊开放到桌上之后，满木华皱眉， 真的跟我店里的传家宝一模一样啊。 你确定一模一样？ 我从小到大盯着看，这绝对是按照我家那幅挂画翻版下来的。 有人进过你满记去翻画，连大小都差不多。 不可能，满记白天人来人往都有人看着，晚上也都锁着门，难道是晚上有人溜进去了？这个明显是栽赃嫁祸啊。 是不是栽赃嫁祸呢，就另当别论了。你觉得为什么凶手在墙上留下了这鱼尾渡的画？ 那谁知道啊，邪了门了。 有什么仇家吗？ 满木华微微一愣神，眼里闪过一丝异样，但随后又摇了摇头。展昭眼多尖，自然是看到了。 你可知道你满记是有嫌疑的，可以封殿调查。 满木华自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 你还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好。 满木华轻轻点了点头，看了看小四子。小四子和西古路正吃饭呢，他俩可不怎么关心案情。见满木华望过来，小四子不解。 那天小四子不是让我把一部分钱去送给曾经徐记一案的受害者吗？ 众人都点头。公孙瞄了小四子一眼，他都不知道有这事儿。小家伙是主意越来越正了。 我让手下去办的，大部分人家拿到钱都觉得挺好，有一部分人家已经搬走了，可有一家人家却是很奇怪。 奇怪？ 满木华让众人先吃饭，他叫手下去满记一趟叫个人来，没一会儿一个年纪轻轻的伙计跑了进来。 少东家。 众人抬头就见那年轻伙计脑袋上包着纱布，看来是受了伤。满木华让他将那天去送钱的事情说一下，那年轻伙计就叹气。原来他负责给三家人家送钱，前边两家都挺正常的，第三家住着个老头，七八十岁了，刚敲门的时候开门挺客气，可是当他一说自己是满记的来送钱，那老头突然暴怒，拿着拐杖追着他打，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，等着遭报应吧。众人都皱眉。 那老头当年闺女老伴儿和孙儿都在徐记案中送了命，就剩下他一个孤苦伶仃。 可能是迁怒吧，也可以理解，毕竟一夜之间一无所有。 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 满木华让小伙计接着说。 我被他打得抱头直跑，就听到他在后面喊，说什么索命鬼已经找上门来了，你满记断子绝孙的日子到了，还说什么等着葬身鱼腹永不超生吧。哎呦，你说这老头也挺怪的哈，我头一次听众人死的时候说什么葬身鱼腹的。哎呦，难道他们是觉得我们满记又被水淹了不成？ 闻言众人十分在意那句葬身鱼腹，这完全是鱼尾渡的诅咒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